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8月18号星期三。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有中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6.2，处于中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关注疫情。北京市卫健委表示，解封不等于解防，个人防护一刻不能放松。 三地热点方面，首先是北京。今年首期金牌小客车司法处置启动，275辆带指标小客车最低20000元。 天津方面，从企业自身转型到外部技术引进，两方面抓好技术减碳，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河北方面，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改善环首都水环境质量，实现绿色发展。 国内其他方面关注，2022年我国将会全面推行电子驾驶证。 国际电讯，中国驻刚果金大使要求刚方全力搜救被绑架中国公民。 阿富汗塔利班说计划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三集，房山黄山店村党支部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北京气象台今天11点最新发布，受低压暖湿气流影响，今天下午晴转阴，本市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阴转小雨，伴有弱雷电，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另外今夜到明天，北京市还将有明显降雨，大部分地区雨量达到中雨以上，对明天早晚高峰有一定的影响，请注意防雷防雨，出行雨具随身，注意交通安全。 今天夜间开始，河北省将会迎来一场大范围的较明显降雨过程。预计今天晚间到明天，河北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对流天气。8月19号夜间到20号，河北省会有阵雨出没，其中东部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将会有暴雨。 8月18号的气温整体变化不大，到了8月19号，大部气温下降，凉爽的范围将会扩大，最高气温多在27摄氏度左右，其中最凉爽代表当属张家口，当时只有22摄氏度，这里的小伙伴们可以长袖加身了。 近期呢，降雨比较频繁，大家外出雨具要随身带，注意防雷避雨，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局地雨势较强，大家尽量避免前往河道、山区等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8月18号夜间到19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廊坊、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明天是末伏的最后一天，长达40天的三伏终于从人们的生活当中走了出来。8月20号初伏，宣告今年的伏天正式结束。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树伟介绍说，代表一年当中宜伏不宜动的最热时日，每年的三伏大多都是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之间。 告别了三伏，是否意味着告别了夏天呢？罗树伟认为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而且今年初伏后的第四天就将迎来标志着暑热行将结束的处暑节气，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大部分地区仍会处在炎炎夏日当中，不会马上凉爽，人们还要当心秋老虎发威。 所谓秋老虎呢，是指初伏之后短时间回热到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大多发生在每年公历8月下旬到9月上旬，气候特征是早晚清凉，午后高温暴晒。秋老虎带来的暑热天气依然要维持半个月以上，但总的来说，空气湿度大减，昼夜温差也开始增大。 初伏后天气日渐干燥，人们易患干咳少痰、口干舌燥、鼻咽不适等秋燥之症，又由于天气由热转凉，很多人易感受到疲劳，也就是民间常说的秋乏。为有效驱除秋乏，罗树伟建议，若遇到天高云淡的爽朗秋光，要到户外走走，适当做些有氧运动，如爬山、慢跑、散步、做操等，经常按摩和梳理头发，保持头脑清醒，适时调节情绪，保持良好的心境，缓解压力，注意劳逸结合，早睡早起及午间小憩。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一起关注疫情和防控消息。首先来关注疫苗的接种。截止到2021年8月17号，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3809.03 万剂次，其中12到17岁人群累计接种 57.13 万剂次，累计接种 1987.68 万人，其中 1832.71 万人完成了全程接种。北京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达到 93.92%。 昨天，北京望京方恒时代解除封控管理。解封后，方恒时代物业将严格落实扫码测温、查验核酸检测结果，守好疫情防线，做好复工复产工作。 方恒时代建筑面积大约7万平方米，共有120多家企业，企业员工2000多人。目前呢，解封前物业向各企业发放了解封通知以及防疫要求，呼吁有条件的企业居家办公，错时上下班，保持不超过50%的复工率，落实防控责任，配合大厦的防控工作，并且做好企业内部的防控工作。 大厦虽然解除了封控管理，但还需要7天健康监测，企业需按时检测员工体温并记录上报，物业每天收取企业员工的体温检测记录，上报属地和相关部门。 北京市卫健委今天发布提示，当前首都防控形势平稳向好，但疫情防控这根弦任何时候都不能松。目前部分封控的小区陆续解封，但解封不等于解防，解封的小区居民要继续加强防控意识，做好健康的监测，落实社区防控要求，个人防护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坚持佩戴口罩，不扎堆，不聚集，不串门，不出京，如出现了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近到发热门诊就医。居家时还要注意加强通风换气，做好清洁消毒，注意个人卫生。外出时要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加强手卫生，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减少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 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还在继续进行中，然而诈骗分子又来趁机蹭热度。在对近期诈骗警情进行了汇总之后，天津警方总结出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疫情炮制出的新型网络诈骗套路，希望以案为鉴，帮助市民擦亮眼睛，谨防中招。 目前呢，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诈骗案例包括，有市民报警反映一些社交软件的群里出现了快速出核酸检测结果，加急最快半个小时，家里也能做核酸检测 之类的信息，只要额外付费就能够做快速的核酸检测。 另一起案例，市民张某通过广告添加老中医专家的微信，在线问诊后被推荐购买特效药，并称可以增强抵抗力，预防新冠肺炎。其购买后服用发现并没有效果，才知道被骗了，损失共计5000余元。经相关部门鉴定，所谓的特效药为代用茶等保健品，无相关治疗功效。 另外，某小学的老师向警方反映，有人冒充他混进了其班级的家长群，以红包方式收取了疫苗接种费。当他发现时，已经有多名家长被骗。 另外，市民李某报警称，有人以其网购的物品因疫情原因不能配送为由，要对李某进行理赔。没想到按照对方操作后，李某被骗手机银行转账7万余元。因此，天津警方提醒广大群众要小心以疫情为名的网络诈骗新套路。 昨天，河北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针对目前网约车平台存在的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疫情防控工作还需加强，不合规车辆清退工作缓慢等问题，分批对在石家庄运营的滴滴、美团、曹操等网约车平台企业负责人进行了约谈。 自今年7月开展网约车规范运营行为集中整治工作以来，各项整治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但部分的网约车平台还存在3大问题。第一项问题是，平台内不合规车辆的清退工作行动缓慢，没有按照要求把好车辆和驾驶员准入关。二是疫情防控工作中，对非职业驾驶员临时运营行为的把关不严，存在安全隐患。三是对运营驾驶员安全培训教育存在不到位现象。对此，石家庄交通运输局将分批约谈滴滴、美团、曹操等网约车平台。 下一步，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还将会加大线上数据抽查和线下网约车市场运营的查处力度。如果发现石家庄市运营的网约车平台有继续向不合规的网约车和没有取得从业资格的驾驶员派单等情形的，将会从快从严查处。 非必要不出京政策下，不少家长都选择带孩子们到京郊游玩。正值暑假期间，亲子游客群也成了景区考量的重点。通过开辟专门领域，引进专业项目，让大人和孩子都能够得到休闲和放松。今天就让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带我们了解一下怀柔的石门山景区。 石门山景区位于怀柔区淮北镇段树岭村，距北京城区62公里，紧邻 G111 国道。景区占地面积3600多亩，山场面积2800亩，平缓地360亩，1公里的水面贯穿景区，形成2公里的环湖道路。景区内四大主要景点石门洞、姐妹泉、广善寺、凤鸣瀑各具特色。除了丰富的山水资源，景区还引进攀岩、徒步穿越、皮划艇等户外项目，丰富游客出游选择。疫情给景区经营带来了冲击与挑战，同时也成为转型的最大动力。石门山景区负责人胡春元介绍， 2020年受疫情的影响和启发，我们开始了思索如何转型。在分析和考察了新的旅游市场的趋势，结合景区的优势和劣势，我们把这个景区定义为亲子休闲旅游目的地。我们根据自己现在的自然资源和场地，然后设计了1万平米的户外无动力儿童乐园，将这个游乐设施、树林、草地、山地以及河流融合在一起，让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中游戏，呼吸新鲜空气，跟大自然亲密接触。 20多种无动力设施不再让孩子们觉得好山好水好无聊，家长们则可以在景区露营、野餐、垂钓，享受青山绿水当中的周末休闲时光。另外，园区内还有多处可供露营的场地，亲子家庭可以选择支起帐篷，感受自然野趣。据了解，石门山探险星球乐园目前平日的入园人数约500人次，周末入园人数2000人次。市民朋友可以现场购票，也可以在大众点评、美团等平台预约门票。另外，景区允许带小型宠物入园。 接下来再来关注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今天下午，扬州第20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召开。扬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王劲松介绍说，2021年8月17号0时至24时，扬州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例，其中轻型2例，普通型4例。 从来源来看，来自集中隔离点一例，居家隔离两例，封控小区筛查两例，重点人群筛查一例。 截至目前，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61例，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经专家评估，当日有15名确诊患者达到了出院标准，转至定点医院康复，目前累计出院共35例。 今天上午，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发布情况说明，8月18号，这所医院的工作人员例行筛查，发现一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异常。根据国家和上海市防控的要求，正在对相关人员和场所开展排查。 今天下午3点，浙江省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舟山红浸轮疫情处置情况。这次境外输入疫情共报告16名确诊病例。舟山市于8月8号启动对巴拿马籍红浸轮船员紧急救助程序。8月9号，海关、卫健等部门人员登陆临近红浸号轮，开展了采样和卫生检疫。 经舟山海关还有市疾控中心双采双检，红浸轮20名船员当中有16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目前16名确诊病例恢复良好，病情稳定。浙江省卫生健康委派出12名消杀人员支援舟山，对红浸轮进行了终末消毒、消毒效果评价等工作，目前全船的终末消毒等工作已经全面完成。 今天，浙江省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浙江宁波本轮疫情与近期国内其他疫情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序列不同源，排除了国内疫情关联。宁波该无症状感染者8月4号到8月5号曾登靠泊外轮长锦秋田号作业，而该货轮7月27号到29号停靠俄罗斯海参崴。18名船员中有11名船员的核酸检测呈阳性，提示感染来源为接触长锦秋田货轮阳性船员或物品。会上通报，截至8月17号，按照七普人口统计，浙江省18岁以上人群疫苗接种的覆盖率达到了 99.4%， 全程免疫覆盖率达到了 80%。 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三地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北京。北京法院今天启动了今年第一期涉案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工作，共有275辆带指标的小客车将被处置，车辆的评估价最低20,000元。这次北京法院司法处置的京牌小客车里，评估价最低的是20,000元，共有3辆，评估价最高的是一辆保时捷汽车，评估价为42.17万元。价格分布上，大部分属于中低价位，评估价100,000元以下的车辆占到了49%，评估价10万到20万元之间的车辆占到了25%。 京牌小客车的司法处置采用设定最高限价的竞价模式，规定车辆最高限价为车辆评估价的 1.5 倍。多人报出最高限价时，根据累计摇号次数最多、参与摇号注册时间最早的情况，确定最终的买受人。拍卖成交之后，参加拍卖车辆原号牌号码将不再保留。 竞买人需具备北京市小客车摇号资格，如果家庭指标的申请状态处于资格审核通过的，该家庭的主申请人可以以自然人名义参加报名，非主申请人的其他人员不能参加报名。 这次司法处置的绝大多数车辆将会在8月19号，也就是明天，到26号参加集中预展。报名人员可以先行注册北交互联，完成实名认证，通过专场报名进行摇号资格认证，之后呢，点击集中预约预展进行预约。 今天上午，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2021年上半年运营监管情况公示。截至6月30号，北京中心城区共享单车投放总规模控制在80万辆以内，全市累积骑行量达到了 3.65 亿人次，同比增长 53.42%， 日均的骑行量达到了 201.85 万人次，同比增长 54.26%。 目前在北京市运营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共有三家，分别是美团、哈罗和青桔。北京市已经建成了1181个电子围栏监测管理停放区，可以容纳超过65000辆共享单车。针对严重违规停放的骑行人，三家企业按照统一标准限制其车辆的使用。 目前各区政府组织全面清理路面上的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北京市交通委对拒不整改的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运营企业累计实施了行政处罚共有9次，涉及8个品牌。 另外据了解，在此之前各区运营的公共自行车逐步退出或转为市场化运营，截止到6月30号，通州区、怀柔区、大兴区和昌平区公共自行车已转为市场化运营，并且接受区级管理部门监管，其他行政区的公共自行车全部退出运营。 继续来关注，北京将发放的13亿地方债的详细信息来了。记者从北京市财政局了解到，13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将于8月20号通过商业银行的柜台市场发行，个人和中小机构投资者可以在8月23号到25号期间通过银行柜台网点或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进行认购，起投的金额为100元。 这次发行的地方债债券期限为3年，票面的利率将会在8月20号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购买地方债可以享受免税政策。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政策的规定，对企业和个人取得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收入免征所得税和增值税。 据了解，这次发行的地方债资金将用于朝阳区孙河乡前尾沟组团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以及海淀区双新村棚户区的改造项目。 接下来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发布了。记者梳理发现，一系列的双减措施最大的特色就是精细，很多都设置了明确的数字门槛。 其中第一项，书面作业的完成时间最高不超过90分钟，为有效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作业必须在校内布置，难度不得超过国家课标，控制作业总量。其中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三至六年级的书面作业的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的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第二，校外培训方面，下课时间不晚于8点半，严格控制学科类的培训时间，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的培训，学科类的培训时间不得和中小学教学时间相冲突，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晚上的8点半，线上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晚间的9点钟。北京市还将会探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合理控制学生连续线上培训时间。 第三，线上培训禁止面向学龄前儿童，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的各项培训。 接下来我们关注京津冀三地的环境治理绿色发展。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以北京为例，介绍了全国生态环境向好的总趋势。 黄润秋介绍，北京去年 PM2.5 的浓度是38微克每立方米，而2015年这个数据还停留在80微克每立方米，降幅达到了 52.9%。 重污染天气数据方面，北京2015年的重污染天气是43天，而去年仅为10天，下降了接近 80%。 这表明北京蓝已经在逐渐成为常态。 关注天津方面， 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当中，天津紧盯重点工业领域，围绕钢铁、水泥、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从企业自身转型和外部技术引进两方面着手，抓好技术减碳，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天津博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甲醇、醋酸、丁烯醇、醇碱等产品的企业。前不久，公司的10万吨二氧化碳废气回收及综合利用项目成功试运行。项目位于生产流程最末端，回收上游产生的浓度为 82% 的二氧化碳气体。博化永利下属天津永利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静宇说， 如果达到100%产能的话，等于相当于是一年回收1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在后期，我们会根据厂里边二氧化碳气的排放情况呢，再建立30万吨或40万吨级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回收装置。 当前，本市正在加紧编制并实施工业碳达峰行动方案，重点从结构降碳、技术减碳、管理低碳三方面入手。市工信局副局长杨波表示，将围绕钢铁、石化、化工等工业领域推广低碳技术，加快构建低碳工业体系，确保工业碳达峰、碳中和顺利推进。 在钢铁行业，优先发展电炉炼钢，提升废钢利用水平，探索氢冶金等创新性技术。在石化行业，深入推进余热替代蒸汽、余热升级利用，积极拓展碳捕集技术。在化工行业，突出南岗工业区世界一流化工新材料基地新定位，推广应用新一代清洁高效可循环生产技术、化石能源清洁开发转化与利用技术等，促进企业低碳转型，为全市的碳达峰做出积极贡献和有力支撑。 再来关注河北，由河北综合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策划的全媒新闻行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日前来到了张家口市的怀来县，实地探访了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改善环首都水环境质量，实现绿色发展。请听河北台带来的报道。 那边有很多的白色的脖子长长的， 八月下旬的怀来，秋风习习，我们来到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满眼都是绿色。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讲解员严子婷说，自从2019年底公园建成后，这里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那自从湿地公园建设以来，湿地公园内的野生植物是由原来的106种增加到了318种，野生鸟类是由原来的169种增加到了191种，其中国家级的保护鸟类就有33种，有9种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工业化进程中，官厅水库水质逐年下降，当地湿地生态环境也被破坏，在1997年至2007年一度退出北京市的饮用水源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怀来县痛定思痛，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态保护战。这场生态保护战，怀来久久备功，打造出了一颗京津冀三地共享的生态明珠。截至目前，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开展湿地综合治理面积超过6万亩，这一数字还将继续扩大，并且按照计划，到2035年，北京也将恢复官厅水库饮用水源地功能。 协同百万之声迈向美好生活，200万粉丝福利来了。2021年8月17号上午10:06，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粉丝突破200万，这是继8月12号实现百万粉丝突破后，再次赢得百万粉丝支持。京津冀之声举办回馈抽奖活动，应网友和听众的要求，京津冀之声200万粉丝抽奖活动时限将延长。第二轮抽奖从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进行，在这个时间段内参与转发加评论的网友将有机会参与抽奖，10位幸运网友将获赠带有京津冀之声 logo 的医用口罩30只加2份神秘礼物。详细情况敬请登录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查询。协同百万之声迈向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欢迎继续收听由舒润和思萌为您带来的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三地热点。城市建设在不断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也要为民落到实处。石家庄市缓解停车难的问题，新建或改建15家便民市场。除此之外呢，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让群众办事少跑腿，近期石家庄市88个银行网点都可以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河北台记者冯烨带来的报道。 记者走访省会高新区天山大街、珠江大街、闽江道等多条道路，看到街边智慧泊车停车场内已经不见收费员的身影，其他地上停车场的起落杆也已经拆除或者竖起。在湘江道上一个停车场，记者看到车辆可以自由进出，停车场工作人员： 我们公司管理的15个停车场第一时间响应官徽的号召，全部实现了向市民免费开放。目前所有的闸机设备、计费系统均已拆除。 规范停车管理，让市民好停车，是石家庄市近期推出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石家庄市规范停车场管理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大量增加免费错时停车泊位供给，受到市民一致好评。 原先每个月大概有300多块钱的停车费，现在找一个空位还是比较方便的。 除了缓解停车难问题外，近期石家庄市还下大力新建或改建便民市场。在裕华区果蔬佳绩东风路便利店，各种时令蔬菜、水果、米面油、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干净整洁的环境和品类齐全的货品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挑选。 水果之类的非常新鲜，也价格也比较适中，也不是那么贵。 记者了解到，今年石家庄市计划在城区新建或改建15家便民市场。除此之外，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让群众办事少跑腿，近期石家庄市88个银行网点可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在正定，从8月9号起，医疗保险管理中心业务大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共服务大厅、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业务大厅、不动产交易登记大厅统一搬至正定县政务服务大厅，各类民生业务可实现一站式办结。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天津。日前，天津市市场监管委依据反垄断法以及相关法规规章，结合天津市实际情况和反垄断执法实践，制定了《天津市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引》，指引对执法实践中经营者典型的垄断行为进行了简要列举和必要说明，帮助经营者进行了风险识别和应对。 反垄断的案件社会关注度比较高，对垄断行为的处罚属于社会影响较大的行政处罚决定。为此，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建议，经营者在接受反垄断调查、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等重要时间节点，及时公开相关的信息，以尽可能减少调查给正常的经营所带来的影响。 城市副中心第一个家园中心日前在通筹区中仓社区落成，目前正在由运营方统筹对接服务单位。这座由废弃锅炉房改造而来的三层小楼，未来可以为周边近3000户居民提供住老、家政、医疗等服务。 经过了一年多的紧张施工，曾经的废弃锅炉房从挑高14米的一层变成了三层，西侧还加装了电梯，方便老年居民使用。未来这一处空间将会构建起涵盖教育、文化、休闲、医疗、卫生、养老以及商业六大功能的社区生活圈服务体系。 记者今天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到，今年1月起，经开区组织发放了2批科技创新服务券，截至目前，服务券全都已经兑现完毕，累计93家企业共计申领了300万元的服务券，直接撬动了技术服务交易，共达到3000万元。 科技创新服务券每张面额是10000元，支持在经开区认定的中试基地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购买检测认证、小试中试、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以及研究咨询等专业技术服务。服务券最高可以申领额度50000元，申领范围是经开区内注册纳税的中小微型的科技型企业。 北京石景山区政策查询库今天正式在区政府的门户网站上线运营，通过查询主体与查询事项的相互匹配，个人和企业都可以精准找到所需的各类政策信息。 石景山区政务服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政策查询库可以提供个人办事和企业办事2项政策查询服务。个人可以查询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离职退休、就业创业，还有职业资格等15项政策。而企业则可以查询设立变更、质量技术、资质认证等13项政策。 2021年北京市回天地区百日千万行兔精准服务定向线上招聘会日前举办，51家用人单位提供了1005个岗位的招聘，既有适合高校毕业生及高学历求职人员的研发、人事、财务等岗位，也有销售、前台、客服等基础性岗位，力图满足回天地区居民多层次、多元化的求职需求。 2018年回天地区行动开展以来，北京市区两级积极向回天地区投放产业资源，吸引就业回流，累计建成投用了腾讯众创空间等20多家双创载体，先后引入了1700多个创业团队，就近就地就业比例达到了60%。关注3D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记者18号从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6月1号在天津、成都、苏州三地启动试点的驾驶证电子化以来，已有超过1990万余名群众申领了电子驾驶证。今年下半年将扩大试点，2022年全面推行。 电子驾驶证具有统一性、实时性、安全性3个特点，为驾驶人提供了申领、出示、使用的便利。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国忠表示，驾驶人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个人账号领取。电子驾驶证样式全国统一，与纸质驾驶证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下一步，公安部将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完善信息系统，健全配套制度，加大电子驾驶证的推广力度。今年下半年再选择部分地方扩大试点，2022年达到全面推行，让更多的群众企业享受到便利实惠。 国内其他方面，针对近期发生的杨倩、陈梦、全红婵等奥运健儿的姓名被申请注册商标事宜，中国奥委会18号发表了声明。声明如下：社会各界开展相关商业活动，应当保持理性，切实尊重运动员的合法权益，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如没有获得运动员本人或未成年运动员监护人的授权，不得以奥运健儿姓名恶意的抢注商标或其他侵犯运动员姓名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有上述行为的，应该及时撤回和停止实施商标注册申请。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执行第二次出舱活动。自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号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以来，神舟12号航天员的乘组在轨生活工作已经满两个月。期间，航天员乘组先后圆满完成了货运飞船的物资转移、天河核心舱组体合体管理、大机械臂操作等工作，开展了首次出舱活动和舱外操作试验，以及多领域的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等任务，达到了阶段性的工作目标。目前，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核心舱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另外再来关注，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2021年5月15号成功实现火星着陆。截止到8月15号，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运行90个火星日，大约92个地球日，累计行驶了889米。所有科学载荷开机探测，共获取约 10GB 的原始数据。祝融号火星车圆满完成既定的巡视探测任务。当前火星车状态良好，步履稳健，能源充足，后续将会继续向乌托邦平原南部的古海路交界地行驶，实施拓展任务。 作为肉眼最容易观测到的天体之一，木星以色彩斑斓的条纹深受观星族们的喜爱。天文科普专家介绍，继今年8月2号指环王土星上演冲日后，有着巨人行星之称的木星也将于8月20号上演冲日，亮度仅次于当晚的金星，整夜可见。 所谓木星冲日，是指地球、木星在各自轨道上运行到太阳、地球和木星排成一条直线或近乎一条直线时，从地球上看木星与太阳方向正好相反，它们的黄金相差150度的现象。冲日前后，木星距离地球最近也最明亮，所以有兴趣的公众当天晚间可以通过小型的天文望远镜试着找一找它们的踪影。 继续来关注两则体育消息。北京时间昨天，国际篮联官方宣布了2023年世界杯男篮赛预选赛抽签仪式将在本月31号举行。按照赛程，此次的预选赛将设六个窗口期，从2021年11月一直进行到2023年2月，届时将有80支队伍参与决出32个正赛席位。 本届世界杯男篮赛正赛的比赛时间是2023年的8月25号到9月10号。小组赛在印度尼西亚、日本以及菲律宾三国进行，决赛阶段的比赛放在了菲律宾首都的马尼拉，这也是世界杯男篮赛首次在多个国家同时举办。 中国男篮将争夺亚太区剩余的至多六个正赛席位，主要对手是伊朗队、澳大利亚队、新西兰队以及韩国队。目前中国男篮排名在亚洲第四位，就整体实力而言，晋级世界杯正赛难度不大。 继续来关注国足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足球队于昨天在上海集结，正式步入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的备战期。参加中超联赛苏州赛区第八轮补赛的国脚球员最晚于明天和全队会合。上海集训期间，主教练李铁会将重点放在体能储备和战术演练两个方面，帮助队员完成从联赛到国家队的角色转换。 相较之下，中国队在前往比赛地后的赛前冲刺期势必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受疫情影响，十二强赛无法按原定的计划以主客场赛制进行。上月底，亚洲足联官网曾将中国队对垒澳大利亚队的比赛时间更新为9月1号，目前已经改回了9月2号，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仍未确定。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电讯首先来关注中国公民在刚果金被绑架一事的进展情况。 目前呢，金沙萨消息，中国驻刚果金大使朱晶17号紧急约见了刚果金副总理奥基托，就三名中国公民在该国遭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绑架一事，向刚方表达了关切，敦促刚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查明三人的下落，并且在确保人质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实施营救。刚果金军方16号说，三名中国公民日前在该国东北部伊图里省遭到不明身份武装分子的绑架。据了解，三人在伊图里省朱古地区从事采金的工作。 继续来关注阿富汗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17号在阿首都喀布尔表示，塔利班计划在阿富汗组建一个包容性政府。穆贾希德当天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举行的首次记者会上表示，阿富汗将拥有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政府。塔利班希望与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繁荣。塔利班承诺对阿富汗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和安全部队成员实施大赦，不会对任何人进行报复。 海地民防部门17号表示说，截至当天下午，海地西部地区14号发生的7.2级地震已经造成了至少1941人死亡，9900人受伤。海地民防部门通过社交媒体表示，遇难者大多集中在受灾最严重的西南部地区。另外，据当地媒体报道，3.7万多座房屋在地震当中被毁。为了缅怀地震的死难者，海地17号开始进入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此外，热带低气压格雷斯16号下午登陆海地，带来了强降雨，给救援工作造成阻碍。记者在现场看到，还有很多房屋废墟有待清理，灾区的医疗系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据当地华侨介绍，首都太子港生活秩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截至目前没有华侨华人在此次地震中伤亡的报告。 接下来再来关注国际疫情。综合美国媒体的报道，开学才一周，新冠病毒就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一学区内迅速传播。根据17号的最新数据，该州希尔斯伯勒区学区超过了8700名师生因为感染新冠或接触了新冠患者，被告知要进行隔离或检疫隔离。 学区官员表示，当地时间17号，该学区因患感染新冠病毒或接触新冠患者而被隔离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人数飙升至8707人，160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检测呈阳性。学区董事会16号在一份声明中曾表示，将于18号下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新冠疫情和应对策略，包括是否强制所有学生和员工佩戴口罩。 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17号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自拍视频，说自己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没有出现任何症状。而据美联社统计，阿伯特已经是至少第11位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美国州长。阿伯特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阿伯特去年12月已经接种了疫苗，目前正在位于奥斯汀的州长官邸隔离，并且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18号在疫情发布会上说，基因测序显示17号确诊的一例社区新冠病例感染的是德尔塔毒株，疫情传染源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截至18号中午，新西兰本轮总计新增社区新冠病例共有7例。新西兰卫生部总干事布鲁姆·费尔德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以确诊病例的年轻化趋势明显，大部分只有20岁。根据卫生部的分析模型，本轮感染人数可能多达120人左右。 出于防疫的考虑，澳大利亚最大的航空企业澳洲航空集团18号发布了声明，打算学习部分航空运营商的做法，要求所有员工如无特殊情况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澳航集团旗下有澳洲航空和捷星航空2家航空公司。澳航集团在声明当中要求其飞行员、空乘人员以及机场的工作人员于11月15号之前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其他工作人员则需要在明年的3月31号之前完成全程的接种，因为医学原因无法接种者除外。 南非卫生部副部长德洛莫17号向议会介绍抗击新冠疫情措施时说，南非目前疫苗充足，但部分民众接种意愿低，对抗疫构成了重大挑战。德洛莫当天在与会议一个委员会的视频连线中说，目前南非疫苗充足，在商场等地开设了疫苗接种点，还设立了免下车接种点，但一些南非民众对接种疫苗好像比较犹豫。 政府设立了每天为300,000人接种疫苗的目标，七月下旬日接种人数一度达到了27.5万人，但这一数字近期下降到了日均7.5万人。他说，目前60岁及以上人群疫苗接种情况良好，政府希望加速推动该年龄段的人群接种，该使得接种率达到70%。而50岁至60岁人群接种情况较好，但是35岁至50岁的人群接种意愿不佳。女性明显比男性更容易接受疫苗，而政府将在未来几周之内对于18岁至35岁人群开放疫苗的接种。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报告称，伊朗正在加快提高铀浓缩丰度，目前已经接近了武器级。据报道，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在4月11号发生爆炸和停电，当地主要的地下铀浓缩工厂的生产遭到了破坏。伊朗政府指责以色列发动了破坏行动。报道称，作为对此事的回应，伊朗随后将其铀浓缩丰度从4月的 20% 提高到了 6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总部位于英国的气候及能源智库恩博18号表示说，欧洲联盟6月和7月太阳能发电量创下了历史新高，占欧盟同期发电总量的 10%。 恩博在报告当中说，欧盟6、7月太阳能发电量接近了39 TWh，是2018年同期的将近 3.6 倍。在西班牙、德国等8个欧盟成员国，太阳能发电量均刷新了本国的最高纪录。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企业管理层中女性占比达到了历史高位，但仍不足10%。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报道，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7月调查将近1.1万家日企，结果发现管理层中女性比例平均为 8.9%， 这一数字比去年高了 1.1 个百分点，是自2013年有可比较数据以来的最高值。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团队17号在英国《自然通讯》期间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说他们使用金属基催化剂将常见的 PET 塑料转化为了有较高价值的化学物质和氢燃料，有助于对这类塑料的废弃物高效升级回收。团队评估了这一过程的经济可行性，估计升级回收一吨塑料垃圾的净收入将会达到350美元。 荷兰一座博物馆为有视力障碍的人士举办了特殊展览，向参观者提供视觉以外的多重感官体验。据路透社18号报道，乌德勒支中央博物馆本月开始举办名为《盲点》的展览，用实物还原一些艺术品描绘的场景，同时提供耳机等方便视障人士获得听觉、触觉、嗅觉等感官体验。视力正常的参观者可戴上眼罩，获得别样观展体验。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三集，房山黄山村党支部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有一种信念叫共产主义，有一种使命叫中华复兴，有一种初心叫人民至上。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坚强的堡垒。 坡峰岭位于北京房山区黄山店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红叶观光区。然而在得到开发利用之前，由于带不来任何经济效益，坡峰岭曾长期被当地人戏称为破破岭。从破破岭到红叶景区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20年来，